展现冰雪激情，共筑北京冬梦，冬奥加速度。 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冬奥加速度，我是夏萌。昨天我们跟随时间轴的转动，穿越回到了1998年的长野，回顾了长野冬奥会上的精彩瞬间。今天我们就放松一下，去长野观光一下吧。长野县位于日本本州岛中部，它处在关西和关东之间，在素有日本屋脊之称的中央高地上，有着丰富的高山湖和河流，观光资源非常丰富，也被叫做日本的瑞士。尤其是一到冬天，长野就成了日本最好的滑雪场地之一。长野冬奥会的主赛场坐落在志贺高原上，那里是日本最大的滑雪圣地，雪地的晴天率高达70%。从长野车站驱车大约1小时，就来到了位于志贺高原上的烧鹅山滑雪场。这个雪场的周围可以说是群山环绕，而且周围的山脉每年冬天挡住了来自日本海的冷空气，使得这里即使有降雪，气温也不会很低，就算在海拔2000米的山顶上也不会觉得特别冷。同时那儿的降雪自然呈现出干燥松软的粉雪，粉雪就非常适合初学者了，这儿的雪质非常适合滑雪。在长野冬奥会当中用于单板滑雪比赛的赛道，它的最大坡度将近30度，对于普通的滑雪爱好者来说，这个坡度难度非常大。我们来听一听初学者的体验吧。 我刚刚第一次从奥林匹克级雪道上滑下来，整个过程非常刺激，然后坡度非常大，滑起来也比较费力，我中间也摔了好几跤啊！但是这个雪很松软，一点都不疼。 包括烧鹅山滑雪场在内，志贺高原上大大小小的雪场共有18座，雪道数量达到了79条，面积超过了425公顷。为了便于滑雪爱好者在各个雪场之间移动，相邻的山顶之间设有相互连通的缆车。各个雪场的通票价格大约是每天5000日元，约合人民币300元。一些中高级滑雪爱好者只要花1-2天的时间，就可以把志贺高原上的所有滑雪场都体验一遍。除了体育项目让长野县绽放光彩之外，长野县横跨3个火山带，因而有非常丰富的温泉资源，是日本有名的泡汤圣地。这其中有一处相当有趣的地方，位于日本长野地狱谷野原公园内的地狱谷温泉。由于长野冬季常常下大雪，日本猕猴身上常常被白雪所覆盖，所以这儿的小猴子又有雪猴之称。和人一样，雪猴们也喜欢泡温泉，这里甚至拥有全球唯一一处猴子们专用的温泉。当然了，游客也可以一边泡着温泉一边欣赏这里的自然美景。哦，当然不是和小猴子们同在一个池里泡。好的，以上就是今天的冬奥加速度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冬奥加速度。 您好，听众朋友，下面为您播出系列评书《登峰冬奥故事新编》，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、北京市延庆区文化和旅游局、北京市延庆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共同推出。